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

边，黄色一脸。

些安慰，也就能满足我心扉。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得之不易。好好爱我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